着耳边的音乐，有人会说这应该又是一个历史的录音吧。是的，是来自于福特蒙哥勒这位伟大的指挥家来指挥柏林爱乐演奏的瓦格纳的作品。那最开始为你选择的就是滕浩瑟序曲，永恒的魅力。欢迎各位好朋友开始了今天我们来聆听的音乐。当然呢，在听节目之前，很多朋友也说呢，这几天是不是都有奖品送出呢？是的，在9月15号晚上，北京音乐广播将在国图艺术中心举办时光四重奏音乐会。这次演出的曲目呢，不但有莫扎特、柴可夫斯基最经典的作品，同时还有很多不同形式的舞曲和电影音乐。所以呢，这次音乐会的主题时光，就是要用最精彩的演出和最经典的旋律给大家留下美好的记忆，相信大家也可以一起度过这个记忆深刻的夜晚。时光四重奏音乐会是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度资助项目悦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举办的第12场活动，也欢迎越来越多的听众朋友通过和我们的节目互动，或者是关注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号北京音乐广播来获取免费的分享会的门票。另外呢，还有就是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就是北京广播之声，点击会与会或者是黑胶集市，都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听众群里面，参与我们的话题，得到我们每天送出的门票。 永恒的魅力，今天和您一起来分享的是一版历史录音。在这里我们来聆听到的是伟大的指挥家福特文格勒指挥柏林爱乐，他们来演奏的瓦格纳的作品。刚才听到的是唐浩瑟的序曲，其实在唐浩瑟当中瓦格纳还保留序曲，在后来他就把序曲改成了前奏曲。那耳边所听到的是来自于他的另一部歌剧了，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永恒的魅力，今天我们会送出几张门票。那我们的互动呢，也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进行，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北京广播之声，点击会一会，或者是黑胶集市。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这是他所写的三幕歌剧，而他的创作灵感呢，主要是来自于13世纪的作家冯·斯特拉斯堡改编的是20世纪同名的典雅浪漫传奇的爱情故事。歌剧的作曲是在1857年到1859年间完成的，在1865年的时候由德国的指挥家汉斯·冯·彪洛来指挥，在慕尼黑皇家宫廷和国家歌剧院首度上演。那在这部歌剧当中，很多朋友都是通过这部歌剧喜欢上了瓦格纳的歌剧。那当然了，也有很多朋友看过在国家大剧院的版本。那在今天我们所来聆听的是由福特文格勒来指挥柏林爱乐来演奏的。 如果说起这部歌剧《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在西方的古典音乐发展史上，它的总谱经常被当作是里程碑式的作品加以引用。整部作品当中，瓦格纳是以一种以往的歌剧作品当中罕见的自由和直率，尽情地使用了一系列非常斑斓的管弦的色彩，还有丰富的和声及浮调。作品当中的第一段的和弦特里斯坦和弦，在脱离了传统的调性和声的基础上，引入了另一个不和谐的和弦，这样的作曲方式意义重大而且非凡。在我们后来的很多我们熟悉的很多作曲家，他们都是通过这部作品有了很大的影响。比如说像我们所熟悉的古斯塔夫马勒，还有理查德施特劳斯，阿尔班贝尔格，还有勋伯格，还有布里顿，这些作曲家真的都是通过这部作品有了很多的创作灵感，也影响了他们之后的创作的风格，可以说这是里程碑式的作品。那今天在我们的节目中非常短的时间之内是无法能够把这部作品的意义为大家所阐述的，不过我还是特别留了时间，就是在下半时段最开始我们会一起来聆听的，就是在这部歌剧当中最著名的一个段落。那现在我们的问题也来了，就是在这部歌剧当中哪一个段落是最最著名的呢？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大家可以把答案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关注北京广播之声，点击会与会或者是黑胶集市，前四名发来答案的朋友，我们会把今天送出的音乐会的每人两张门票送出。那下面是段永恒的魅力，我们会继续回来。我是王卓，稍微等待一下吧。 时光，精彩的演绎，雕刻美好的记忆。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度资助项目《乐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系列公益演出第12场，9月15号晚，国图音乐厅《时光四重奏》音乐会，敬请期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音乐广播”，即有机会免费申请门票。 北京房山酒庄开放月活动即将拉开帷幕，莱恩堡嘉年华、乌龙堡红酒之夜、国际葡萄酒大赛与您不见不散。 猴哥，中秋佳节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中秋团圆喝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猴哥，中秋佳节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中秋团圆喝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聆听文化积淀的力量，感受历史传承的魅力。国家大剧院2018纯粹古典系列音乐会，9月16日，80岁高龄的俄罗斯指挥泰斗泰米尔卡诺夫执棒圣彼得堡爱乐乐团，携手钢琴家别列佐夫斯基，跨越50年的乐坛黄金组合演绎拉赫玛尼诺夫经典作品，丰富旋律描绘俄罗斯音乐画卷，宽广线条彰显浪漫情怀。详询6655-0000。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今天在冷空气的影响下，天晴气爽，阳光明媚，非常适合户外活动，外出请注意防晒，勤补水。此外，花粉浓度整体升到较高水平，敏感人群需做好防护。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偏北风3到4级，最高气温30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偏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大相对湿度60%。 同仁堂路边酒，以自然之道养自然之身，家宴席间举杯祝福，让温馨和健康常伴，合家欢聚，共饮路边。 穿衣气象指数播报，今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6，适宜穿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兆赫，97.4兆赫，974饭点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饭点资讯。学校正式开学，意味着荧屏的暑期档已经结束，秋季档的竞争马上拉开。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各大卫视的新剧。北京卫视和江苏卫视将于明晚开播女性传奇剧《娘道》。在 IP 剧之外，它显得十分突出。郭靖宇导演一向擅长写人物性格鲜明、戏剧突出强烈、情节跌宕起伏的传奇故事，演员都是非流量的熟脸，但这类故事和演员往往最符合电视台观众的口味。陈伟霆、马思纯主演的《橙红年代》9月17号将在东方卫视出场，讲述了人民警察用热血和正义与邪恶做斗争的故事。预定接档《天盛长歌》播出的是钟汉良、马天宇、孙怡主演的《梁生我们可不可以不忧伤》，原著小说讲述了三人之间百转千回的故事，改编版就在爱情之外添加了更多叙事元素，这些桥段如何脱离俗套则是一大考验。许久没有作品和观众见面的赵丽颖古装新作《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可能在月底播出。故事是典型的宅斗类型，讲述女主角凭借努力与丈夫获得圆满人生。刚走红的演员朱一龙在剧中扮演男二号是另一大看点。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 就是耳边的这一段永恒的魅力第二时段开始了。那我们在最开始的时候来聆听到的就是瓦格纳的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当然我们来听到的是一个管弦乐的版本，富德蒙格勒指挥维也纳指挥柏林爱乐的这样的一个版本。在上半时段的时候，最后我也抛出了今天的问题，就是在这部歌剧当中，应该说是很多人吧，大家大部分认为的最著名的这个段落，应该就是最著名的，也就是我们所要问出的这个问题的答案，究竟哪一段是在歌剧当中最著名的一个段落呢？那也是要大家把答案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就是北京广播之声，点击会一会和黑胶集市告诉我们你们的答案。我现在已经看到了，其实很多朋友都已经说出了，那我们今天在节目最后的时候会告诉大家我们的获奖名单，当然了获奖名单也会发布到我们的听众群当中。继续来聆听永恒的魅力，今天来聆听的就是富特文格勒来指挥柏林爱乐他们来演奏的瓦格纳的经典旋律。现在已经转到了帕西法尔之中， 西菲尔这部歌剧依然是由瓦格纳他自己来编剧并且来作曲的，这也是他完成了指环系列之后创作的最后一部乐剧，是专门为拜洛伊特节日剧院所做的，那在1882年的时候呢在这里首演。瓦格纳他的其他的歌剧乐剧一样，脚本都是出自他本人之手。那我们现在所听到的帕西法尔，他是剧中男主人公的名字，那今天在我们的节目里所听到的也都是来自于福特文格勒和柏林爱乐他们的合作的录制。 的魅力。今天在节目当中所听到的音乐，如果是一个瓦格纳迷的话，可能会觉得特别特别过瘾。可是呢，有很多朋友对于瓦格纳并不是特别了解，或者是仅仅是刚刚入门的古典音乐爱好者来说，可能会有一点觉得艰深了。但是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像这样的机会也不是特别多。那我们今天所来聆听的全部都是来自于斧头恩格勒来指挥柏林爱乐演奏的瓦格纳他的歌剧当中的一些片段。比如现在我们来聆听到的是来自于瓦格纳纽伦堡民歌手当中的段落。这部歌剧初稿是在1845年开始写的，但是最终完成全剧已经是在1867年的事情了，已经是22年过去了。所以呢，这部剧的创作过程历时整整22年。在1868年6月21日，纽伦堡的民歌手在慕尼黑的黑宫廷剧院首演，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之前我们曾经来聆听的特里斯坦与索尔德当中，我们说他特别强调那种高度的半音化的和声的技法，还有就是以生动的音乐语言取代了深奥而又沉重的戏剧表现。在这里他的确也是这样的，他展现的是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的瓦格纳，保留了很多传统形式的咏叹调，还有不同组合的二重唱，还有曼妙和谐的五重唱。同时呢，管弦乐的表现力也是非常丰富、绵密、强有力的编织和支撑整部的这种宏伟巨著当中的大格局。